各位观众好，终于来到最后一集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日的题目呢就是不争足成千古恨的。咁先讲今日的题目之前呢就介绍个嘉宾先。咁除了我啦、小毛啦、嘉齐同埋维里之外呢，咁仲有浸大嘅黄文光教授。 大家好。 教授好。 你好。生好。 咁一阵呢会有维里嘅徒弟呢会同大家介绍啊教授㗎啦。咁呢先开咗今日嘅少少嘅题目先。點即係今日呢個題目咧，一講咧就令人咧就諗起啲嘢嘅。就我哋睇歷史嘅時候咧，總會去到某一啲狀態令人扼腕嘆息嘅。咁譬如睇羅馬帝國嘅時候，睇到羅馬帝國嘅衰亡，就會發覺係被無可挽回嘅一啲力量所牽引而下沉。咁、如果係即係作為睇歷史嘅人都想啊重破挽救，或者有冇咩方法可以做一啲提醒？咁歷史除咗係向後望出嚟，仲有一個向前望嘅東西。咁所以喺呢啲嘅部分嘅時候咧，就有今日呢一個題目咧，會同大家分享嘅。咁交俾維里咁介紹下即係黃教授先。 啊，黃生咧，其實佢除咗從事即係基督教史研究啦、伊斯史研究之後，甚至乎即係從事香港史嘅研究嘅。咁所以我哋今日之後，我哋會講一啲香港嘅歷史啦，甚至乎展望下香港的未來啦，咁其實黃生都係好，即係好適合，因為佢喺浸會大學歷史係教書嘅時候，其實都有教，之前有教科 Current Issue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啦，咁就係用一個歷史嘅角度去睇翻我哋今時今日發生緊嘅時事。 哦，所以你咁多集嘅出色表現，講咁多香港事咧，就係有傳承 啦。大家交流， 好多謝黃生， 好 犀利。因為我哋今集殺科，最後一集啊，能夠有 嘉賓喺度， 咁樣嘅即係咁樣份量嘅學者喺度咧，其實係我哋好難得。 唔客氣，多謝。好，嚟今日呢個題目都幾文藝啊。咁啊，嘉祥可以講啊， 但係我哋講歷史咧，其實歷史本身過去咗嘅嘢有咩價值啫？係咪？即係有時有啲嘢已經唔係現在存在㗎啦。點解我哋仲要去睇？咁有好多人可能覺得讀歷史冇用，因為即係讀歷史就係我哋淨係將啲已經唔存在嘅嘢，即係繼續翻嚟去睇。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亦都知道中國人咧好重視歷史嘅經驗。我哋譬如好多成語，我哋即係求其講一個，譬如繼往開來。點要繼往開來嘅就係因為我哋要傳承住歷史嘅經驗，然後開創未來。咁所以同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咧，非常之有關係。嗱，而我哋嗰個不爭足成千古恨咧，大家諗起一失足成千古恨啦，係咪啊？咁但係不爭呢兩個字咧，就唔係叫人去鬥爭咁簡單。咁其實語出啊魯迅，咁魯迅咧，即係個原文就係即係哀其不幸，憤其不爭，或者怒其不爭啦。咁哀其不幸就係歷史學家咧一定要有嘅一個態度。就是我哋對於過去嘅事物、人物應該要有同理心，係啊，要同情咁樣去理解，咁即係對悲哀嘅嘢，我哋同其他人一樣都應該有同樣嘅感受。雖然我哋理論上應該要好客觀公正，咁同埋咧，即係譬如見到啲好大嘅悲劇，咁可能我哋嘗試要抽離啲，咁但係咧，我哋嗰個人性應該喺度。咁但係魯迅嘅第二句咧就係講憤其不爭，憤其不爭咧就係即係佢好討厭或者係覺得。好令佢唔安心嘅就係有啲人應該去做一啲正確嘅嘢，但係佢哋冇去做。有啲人應該要去即係盡力去，譬如去抗爭，或者盡力咧去即係達至某樣嘅啱嘅事，佢哋冇去做。咁樣呢個問題咧，或者呢個咁嘅説話咧，同歷史學家有咩關係咧？就係我哋既然睇到咁多過去嘅經驗，咁我哋對未來咁可以俾啲咩嘅建議出嚟咧？係咪啊？或者我哋可以點樣去影響歷史嘅發展、歷史嘅走向咧？咁呢個都係歷史學家好重要嘅責任。咁所以有呢個咁嘅題目咯。 係你講起令我諗起就係亞里士多德斯學裏邊有咁樣講，佢話咧就歷史咧就同詩比咧，詩咧就係高過歷史嘅，因為歷史咧就係講過去嘅事。但係詩高咧就係講將來可能發生嘅事，咁可能佢啱嘅歷史始終係舊嘅事啊嘛，咁但係歷史學者或者歷史學家咧就唔係淨係睇舊嘅事，咁佢嘗試會通過啲過去嘅經驗去嘗試總括將來，咁所以喺希臘哲學裏面可能有分先見之明、後見之明，咁認為即係歷史就係啲後見之明，永遠都冇將來嘅方向。咁但係聽完嘉齊咁所講，大家見到其實歷史咧雖然係望住過去嘅事，但其實永遠咧都指向未來。 因為我覺得歷史學家即係頭先聽到兩位咁樣講，嗰個包袱都好似好大。 係啊， 即係阿嘉齊提到嗰、那個，即係不爭啦，或者係不幸啦等等啦咁樣，好似而家都感覺上好似同我哋好切身處地，即係我哋生活嘅周遭，我哋而家身處嘅環境，可能都會面對好多啲咁嘅氣氛。咁我自己唔係做香港歷史嘅，咁我歸縮少少嘅，即係我揀 即係研究嘅範圍嘅時候，我就揀咗做韓國，仲要揀古代。即係我以前聽啲前輩講話，勁嘅歷史學家係可以預言到或者睇到三十年甚至乎五十年後嘅世界。不過我睇而家，自從科學革命以嚟咧，即係我哋冇辦法預計到個世界嘅轉變。嗯、即係以前我哋仲用緊嗰啲咁嘅電話，係唔係智能嘅？即係今日你已經個信息傳遞已經係去到一個冇辦法想像。所以其實過往我哋嘅經驗係咪真係可以總結而作為我哋即係繼往開來將來展望呢？今日歷史學家可能未必真係可以咁神奇，個個可以預計到咁遠嘅嘢。咁所以我揀做古代史其實有少少，即係我都有少少歸宿嘅，即係病埋咗喺個歷史後面，我想去總結一下以往嘅經驗。太過近嘅，譬如好似香港咁嘅東西呢，對我嚟講可能係壓力好大。 嗯、 即係我好難話，我生活喺呢度已經咁大壓力，然後我仲要研究呢度嘅歷史或者時事對我嘅工作有咁緊密嘅聯繫嘅時候，我有啲透不過氣。所以我好佩服黃生，即係以前我聽過好多，因為都係長輩、師長輩，黃生講好多，譬如話 current issues 啊、時事啊，同歷史嘅關係啊。咁難得今日黃生喺度，不如我請阿黃生指教一下。首先， 唔好咁客氣。 譬如如果我哋用一個歷史學家嘅身份睇時事，你咁多年嘅自學嘅經驗，俾到你咩啟示？ 或者咁啦，我講下有一次嘅經驗，我聽家齊母校一個老師叫 Margaret McMillan， 佢有個 talk 咁就講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即係講緊歷史嘅功能啦，或者歷史嘅濫用啦。咁入邊好，佢都討論咗一個問題，就係話係咪歷史學家對於未來好有把握，或者對未來有個可以有個答案呢咁樣。咁但係佢就話，佢講咗好有趣嘅比喻咧，佢就話如果識得講未來咧。那個是占卜師，但歷史學家不是占卜師。但是為什麼歷史學家會比其他的學者或者其他學科的學者對個時事的觸覺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呢？其實可能他們問啱了個問題。而為什麼能夠問啱個問題呢？因為他已經實習了一次，或者實習了很多次，透過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所發生或者經歷過的事情，那他見到過中的一些的原因，咁有時候有啲嘢咧都有個共通性，咁以嗰個共通性做個基礎咧，再去問啱一個問題，咁所以令到好似歷史學家咧有一個睿智，能夠睇到而家時局入面一啲嘅情況。咁我諗呢個係亦都可能係歷史入面一個好有大家睇重嘅價值。咁另外咧就我哋嘅系主任啦，劉永聰教授咧，佢有一次都講過，佢就話咧，即係歷史學科係幾乎係每一個學科入門的基礎嚟，即係你諗下，可能在心理學，當佢要講佢哋嗰個嘅發展，咁佢哋可能一個心理學嘅介即係 introduction 嘅時候咧，可能都會講下呢一科係點走嚟嘅。當佢講個經濟學嘅時候，可能佢都會講翻經濟學呢個學科，佢哋咧過去嗰個歷程係點樣走過嚟，點樣有邊幾個主要嘅流派，或者係我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是。好多年前啦，即係嗰陣時候就係即係亞洲金融風暴。咁最有睿智嘅去分析個時局嘅咧，往往都會講翻1929美國嘅經濟嘅大衰退。咁我諗即係歷史就可能係俾我哋一個基礎去問啱問題，多過係有答案。咁但係當然咧，問啱問題往往係揾到答案嘅好重要嘅一步。 我都想問阿黃生嘅一個問題，咁就係我哋話除咗問啱問題有答案，大抵咧都指向住有啲嘅趨勢或者你嘅方向。你覺得歷史其實有冇啲嘅趨勢或者方向可言嘅？因為其實曾經都好多人嘗試提出一啲歷史嘅趨勢，咁譬如普羅啲，譬如話咩時勢做英雄啊，英雄做時勢啊，又或者譬如馬克思啊，經濟決定論啊，即係佢認為經濟 係 唯物史觀，改變世界係因為經濟推力而嚟。咁有冇一啲類似嘅再多嘅一啲咁嘅歷史嘅趨勢嘅觀點嘅咧？ 呢啲觀點好多啦，頭先你講嘅全部都係好重要嘅，亦都好多討論咗好耐。咁另外一個我最近睇到一個我覺得好值得深思嘅一個諗法咧，就係 Neil Ferguson。佢講緊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我哋嘅社會咧，已經慢慢從一個講到叫咩咧 ，hierarchy， 即係一個結構嘅社會咧，變成一個網絡嘅社會。咁咧我哋就發覺咧個社會開始變化。咁呢個變化係從個根本嘅結構上唔同。可能以前嗰個嘅科層架構好清楚嘅，領導可以直接去改變一個世界。但而家可能大家透過社交媒體啊，或者透過啲網絡即時動員咧， 其實個世界就會改變咗。咁、可能亦都好似 Andy Warhol 嗰句説話咁講咧，每個人都可以好短時間裏邊咧係做一個名人，可能喺世界上留名一段時間。咁、你越係進入一個網絡社會咧，係越係能夠達到呢個效果。咁我覺得而家可能 Neil Ferguson 講得啱。 即可能由一個所謂科層組織嘅一個上而下或者下而上嘅結構，講我哋講階級啊，講呢啲問題，變成咗一個人同人之間係一個網絡嘅連結，多條線索之間嘅關聯。咁所以個結構唔同咗之後咧，個社會嘅變動可能就因為咁而有唔同。 或者可能入邊亦都會睇到一啲即係歷史嘅模式都唔定嘅。可能有咗呢個角度之後再睇咧，就會。再重温翻咧以前嘅一啲嘅主流嘅論述，無論經濟決定論啊，無論係即係歷史係時勢做啊，定係英雄做啊，或者其他主流嘅論述，當你有咗呢個新嘅觀點，可能嘅睇法咧都係咁。即係譬如話喺網絡時代入邊，仲有冇英雄咧？呢個英雄點樣用呢個網絡去營造佢嘅時勢咧？咁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可能值得我哋深思嘅方向。 頭先聽到大家咁樣講，其實我哋都喺度討論緊一樣嘢，歷史係咪一個線性嘅發展？係，即係我記得我有一次喺辦公室咧，同一班即係研究助理啦，同埋我啲研究生啦，咁討論一個問題就係、歷史係咪一定會有一條 path 行到出嚟嘅？即係發生咗一件事之後，係咪好必然咁行到去另一步，再行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咧？咁而我哋得出嗰個結論咧？好多人都覺得唔係，因為我哋都知道，好似頭先卓然咁樣講，就係、有好多即係尤其是而家網絡世界底下，好多唔同嘅 parties 係 involve 喺一件事入面。咁喺 involve 喺一件事入面，喺 A 同 B 做嘅決定咧，其實係可以好唔同，而佢係兩個唔同嘅爭拗底下咧，先會形成到下一步出嚟。咁所以依樣嘢其實唔一定係線性嘅發展嚟，因為如果 A 同 B 是但做另一個決定咧。咁嗰件事可能就唔係去咗 B 啦，就去 A、B 咁。 即係如果一個睇法，好似我哋以前讀嗰啲朝代興替嘅理論啦，即係中國嘅歷史嘅解釋就係一個朝代一定會有一個起承嘅轉合嘅，實係經歷咗一個係啦，經歷咗一個統一個格嘅格局，平定咗啲群雄，咁然後就進入治世啦，咁跟住就會係一個盛世啦，盛世之後就開始衰落啦，咁未必有呢個宦官專政啦、民變四起啦， 外戚啊， 係啦，所謂一個咁樣嘅 cycle 咯。 所以我哋話咧，即係歷史嘅經驗可唔可以直接轉成一個模式咧？就可能我哋打一個問號落去。但係嗰啲經驗有冇價值咧？好明顯係非常之有價值。下一節繼續講啦。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維里提出咗一個問題啦，同大家討論嘅就係、兩樣嘢。第一樣咧就係歷史係咪線性發展，或者可以被線性敘述？第二樣嘢咧就係牽引到咧就係所謂大歷史嘅觀點嘅問題，即係話咧嗰個歷史嘅趨向咧可以係由一個重要嘅單元做主力，然後咧所有世間嘅所有事都隨住嗰個重要重心嚟影響。咁最出名嘅就係上一節都有講到嘅所謂唯物史觀，即係馬克思討論嗰個問題。咁相當簡單咧，就係所謂下層建築、上層建築。佢認為所謂下層建築就係經濟個生產工具嘅演變咧，就牽引到世間上面嘅所有嘢，包括法律啦、人嘅思想啦、宗教啦，會牽引轉變。咁嗰個史觀嘅講咧，就係話，隨住生產工具改變，譬如工業革命演開咗之後咧，咁嘅工廠就會成為主要嘅生產方式。所以蒸汽機啊，生產工具。咁之後咧，嗰啲人咧就自然會興起資產階級啊，小市民出嚟啊。咁甚至係法制啊、政治啊，所有變化咧都會隨呢個嚟做變化。文化到最後啦，甚至所有佢產生嘅東西咧，都係由咁樣嚟。咁呢個當然會俾好多人質疑啦，即係係咪咁樣就係改變世界嘅方式咧？咁係咪而家用得多電腦嘅世界就會變化咧？有好多人會有疑問嘅。啊，咁呢個大點都好啦，呢個咧就係所謂呢種嘅單向嘅敘事嗰個力量同埋嗰個問題所在。 因為我自己一聽咧，即係唯物史觀咧，細個嘅時候都睇好多，即係讀書嘅時候必定要讀噶嘛，特別係史學嘅一啲 長 A B C 嘅，即係我自己都會有個好奇怪嘅感覺，就係大家都知道嘅，佢係攞咗黑格爾哲學入邊唯物嗰嚿最重要嘅東西啦。咁但係其實咁唯心嘅嘢咧，即係其實可以頭先阿維你都提到，人其實可以決定咗個歷史嘅轉變，即係譬如好似我哋睇翻歷史上面好多時唔同嘅發展，譬如治世、亂世。除了那個客觀的環境，譬如可能地理啦、人口啦、土壤啦、疆域啦等等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人在那個治世或亂世裏面扮演的角色。 我講多少少，即係佢攞咗黑格爾辯證法裏面嗰個討論，即係正反合，即係佢認為一個社會嘅變化一個動態嘅變化，所有嘢都即係一個動態變化。咁通過唔同嘅力量拉扯，最終會產生一個新嘅東西。咁佢有佢嘅智慧所在嘅，咁但係亦都有問題喺度。 因為如果我哋今日咁睇嘅話咧，佢嗰套就 好多歷史事件我哋冇辦法完全用呢一種咁嘅史觀去解釋到。 冇冇 面對自細咁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 面對同一件事兩個人嘅反應可以好唔同， 係 做出嘅決定可以好唔同。係啊，即係古希臘嘅哲學其中一個好偉大嘅一個概念就係我哋人唔可以喺同一條河裏面兩次啊嘛，即係時間之河係不斷咁樣流動啊，即係所以個客觀處境係往往都係改變咗，即係過去咗嘅嘢係咪可以即係同今日係即係有關係，或者直接係可以去比對啊，即係都好誠意。咁頭先我哋講到嗰個自世亂世咧，其實我哋諗起咩咧？就係中國史學嘅開端咧。就是做啲咩嘅，就嗰啲史官咧，就出嚟要去話俾佢哋嘅老闆，就即係嗰啲統治者聽啊。如果你點樣做咧，就會導致點樣嘅後果。歷史嘅經驗就係咁樣啦。 嚇、啊，咁所以咧，啲書咯，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啊， 即係其實根本就係為咗寫俾 教你有啲咩可以做。 嗱、啊，你要咁樣咁樣， 即係帝王之書 就 OK 啦。 係 咁、啊、所以歷史學家好簡單嘅一個任務就係話俾人聽，你點樣做就會有點樣嘅結果。點樣即係？但係當然我哋唔希望有壞結果啦。即係啲衰嘢，我哋反面教材就話 咁啊，都寫埋嘅，去嚇佢哋啊嘛。 你唔好做啊嘛， 你任亂後宮咁啊。 但最主要係希望咧，我哋可以做到嗰啲善治嘅嘢，好嘅政策係可以實踐到。 嗯 啊，咁所以即係歷史學家可能好希望自己跌眼鏡啊。啲皇帝明明衰嘅，明明係佢而家繼續落去咧，如果我哋唔改變佢咧，就會滅亡啊呢個朝代。咁但係咧，我哋就即係話俾佢哋聽，點樣可以咧達至到好嘅境界？點樣去避免啲唔好嘅嘢出現？ 你正話嘉祥講嘢好重要嘅，就係所謂嗰個歷史史官嗰個責任。咁啊，除咗中唔中之外咧，佢仲講嘅嘢就係佢說服個皇帝去做一件事嘅時候，佢會用歷史經驗去做說服，而嗰個說服係好強力嘅，即係話曾經咁咁咁，你就要咁咁咁。咁啊，大家都一定聽過魏徵嘅故事啦， 係 咪？同埋即係大家都認為一個咁強嘅諫官，佢亦都係即係知道歷史，佢就會俾嗰個皇帝非常大壓力。哎呀，我可以點做點做？你就會受佢嘅一個影響。咁所以喺一點上面咧，歷史個價值或者歷史嘅重要性就係出到嚟。 佢因為頭先講自細咧。我有難得有香港市嘅專家喺度啦，兩位添咁樣。因為殖民地嘅歷史咧，我哋往往都會覺得好，即係有少少陰暗面嘅， 負面 嘅，即係一個帝國主義侵略下嘅產物啦。特別如果我哋用一個比較民族主義嘅史觀去睇嘅話，咁個土地被迫割讓咗出去啦，俾一個外族統治啦。咁但係外族管治呢一個殖民地嘅時候，會唔會更加著力去做好多嘅善政出嚟，去令到呢個殖民地上面嘅人去歸心咧？咁、可能今日有兩位專家可能可以提供好多意見， 或者最起碼有所謂有效嘅管治， 冇錯，有效管治係點樣去 有效嘅管治？ 我或者我講下啦，係嘛？咁我諗咧就大家最近嘅經驗咧就係彭定康啦。咁我諗彭定康俾香港市民最深刻嘅印象咧，可能就係喺嗰個政治改革上面，佢有一個方案咁樣，跟住咧到最後直通車就停咗啦咁樣。咁啊，認為即係中國有官員咧就稱佢為千古罪人咁。咁我哋往往睇彭定康總督嗰個嘅管治嘅期間咧，就擺咗好多精力喺個政治嘅結構上面。咁當然呢件事本身都有佢一個正反兩面啦，咁亦都有即係開啟咗香港政治現代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咁樣。喺佢嘅推動之下，譬如我哋見到政黨政治嘅發展等等，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咁另外一樣嘢可能亦都係喺嗰個嘅社會上面唔係好多注意嘅，但係其實對今日影響好深嘅。譬如話佢會改變咗大家嘅想法。譬如佢嘅傳記入面佢講，佢話佢唔希望香港人記得佢係最後一個總督，佢希望香港人記得佢係第一個市長。佢管理香港嗰個形態咧，就一個市長嘅心態，係希望能夠將香港帶去一個更好嘅發展。咁另外仲有啲嘢佢做咗，其實係背後係反映緊一個嘅意識形態或者係一個價值觀念嘅。佢有兩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公開資料守則。喺佢任內係佢大力推動嘅。咁即係喺佢之前嘅列任嘅總督咧，都冇佢行得咁前。佢就覺得咧要向即係市民咧係要清楚交代公開、公平、公正咁去處理啲事情，我覺得佢非常好嘅，即係一個比起即係往後一個發展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側重點。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可能一般市民大眾唔好留意，但係其實都係喺個根本上面改變係乜嘢咧？就係、是、原來彭定康係好重視咧弱勢社群，特別係咧係殘疾人士嘅需要，係由佢做總督之後咧係去用好大嘅力度咧去改變一啲譬如話樓宇嘅結構啊，甚或乎今日我哋搭巴士。 點解有啲嘅斜台會垂落嚟再上咁樣去接嗰啲輪椅嘅用家咧？咁咁其實呢個都係彭定康做總督嘅時候去做。我即係呢個係喺如果我哋話喺大家生活經驗比較近嘅咧，喺殖民地入邊，我諗我哋見到一個好嘅領袖咧，其實佢除咗係會喺一個大嘅方向入邊，可能係政治制度上面下功夫咯，亦都可能喺一啲嘅文化上面，譬如話大家對平等機會嘅一個堅持。或者是譬如話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一個處事的手法，咁我諗呢啲都是往後一個很重要的。咁或者我再講多少，頭先剛才提嗰樣嘢，就講翻歷史作為一個很好的一個教材。我哋一路講咗好多是中國的例子，但係其實咧喺西方都是咁嘅喎。譬如如果你行書店咧，你一定會見到咧有一個歷史人物咧係經常出現。嗰、那個咩咧？係 Churchill。你會發覺好多本書講 Churchill、Churchill leadership， 叭叭叭咁好多嘅。咁譬如而家英國個外相 Boris Johnson， 佢都寫過本 Churchill Factor。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想咧，係用歷史嘅人物去講翻俾而家嘅 leader 聽，其實佢哋要點樣做先可以去改變個世界，或者帶領個世界去一個更好嘅一個發展。 同埋丘吉爾都係一個好嘅即係歷史嘅寫作者，即係佢自己攞諾貝爾文學獎，佢就係靠佢嘅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即係戰史去做。咁當然佢有好多第一手資料啦。咁但同一時間佢嘅寫作啦，佢嘅演說啦，咁啊，譬如最近電影《鄧溝行動》裏面都有講，即係佢《鄧溝行動》之後，即係佢哋嘅演說就係佢即係激憤人心嘅一啲部分。咁呢啲亦都係講到咧，即係一個激即所謂嘅領導者啊，同一時間佢又有歷史嘅經驗，因為佢自己歷史出身，咁所以令佢變成一個好強力嘅一個人啊。 冇錯啊，其實頭先我哋提及到扇子呢樣嘢，其實到底係什麼東西咧？咁我就好即係可以回應到譚生頭先講嘅説話，即係人係唔可以行兩次歷史長河。咁喺大英帝國嘅例子入面，其實都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呢個歷史嘅智慧。咁喺1830年代度啦，咁其實英國佢曾經喺喀麥隆咧，其實係改變咗佢本身好壓迫嘅嗰種政策嘅。咁佢係點由壓迫嘅政策行到去一個叫做推動社會改革嘅政策？咁喺佢眼中依樣咧就係善治啦，就係即係 good governance 咁樣，即、就、係、是、我良好管治，我可以改善到你嘅生活水平啊，令到你食好啲住好啲。咁佢喺當時候1830年代，佢覺得呢種已經係善治。但係如果我哋放翻起之後，推後100年，講到去1966-67年嘅時候，我哋睇到香港其實喺戴倫子同埋麥理浩總督底下咧，嗰種善治唔再係推動社會改革咁簡單。佢哋係需要邀請一啲嘅社會嘅賢達啦，去進即係作為一個諮詢嘅架構去。徵詢佢哋意見之餘，然後可以話到俾嗰班市民聽，其實我哋係你哋嘅政府，即係嗰種嘅善治嘅概念咧，唔單止再係推動社會改革、改善你社會嘅生活水平咁簡單，而係做一個類似可能父母官咁嘅態度，就係我係照顧你嘅，我係關愛你、關心你。咁所以嗰種善治嘅態度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到有兩個地區啦，係根據分別有地區嘅差異。有時間嘅差異，甚至乎我哋講緊嘅係可能係大英帝國喺當時候面對住嘅困境，其實唔同咗嘅。喺1830年代，其實佢係面對緊嘅係一啲嘅叛亂。咁但係去到喺1960-70年代嘅時候，其實佢面對緊嘅係一個佢自己嘅衰落嘅。 係，我打斷你之後，再俾兩位法官問你一個問題。嗱，有一個講殖民地嘅管治或者呢啲問題嘅時候，有一個好常見嘅一個討論，就係話。第一咧，殖民地本身有經濟掠奪型嘅一個體制嚟，佢就本身有個經濟掠奪。第二就係話個社會發展咧，你係殖民者，你係唔係喺度咧？個社會應該都會發展，佢本身應該都有個發展模式嘅。依個第二，但第三嗰個歸納咧，先係有趣。佢就係話，就算你個屋企啊管得幾唔好，你夫妻點樣唔和睦都好，都唔代表你可以走入你屋企教我點樣相處。即係你正我一個問題就係你我係父母官，但係你係咪我父母先係問題？咁我唔係爭議，我就係話有人提出一個咁嘅觀點嘅時候，你哋即係喺呢個香港史嘅研究，你會點樣處理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殖民地嘅一個困局咧？ 好啊，或者我都舉個例子啊。其實喺大概我諗60年代起手咧，1960年代起手咧。就當時候香港嘅經濟非常重要嘅咧，就係一個紡織業嘅出口。 咁而纺织业嘅出口咧，系直接冲击紧咧英国嘅出口嘅。咁啊，而香港由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好多嘅关贸协议嘅讨论入边咧，其实系同英国打对台。咁当阵时候嘅香港政府咧，个官员咧都系有呢个胸襟，系为香港嘅利益去争取，而唔系维护英国嘅利益嘅。 咁我諗起一件事啊，其實即係喺英國呢，佢之所以可能個形象比較好啲啦，就是、因為佢哋好多官員都讀歷史嘅。我記得嗰時喺牛津讀書呢，我喺睇歷史嗰一欄嘅書店裏面就撞到彭定康。 好啦，咁隨住呢個有趣嘅彭定康偶遇啦，我哋下一節返嚟呢繼續講有管治嘅問題。各位觀眾好，翻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攞嚟聽啦，黃文剛教授咧講到咧，即係所謂善治咧，或者善政有啲基礎模式嘅，即係譬如佢借彭定康嘅例子講，譬如一啲公開、公平、公正嘅一啲原則嘅披露啊，一啲嘅公開嘅一啲嘅討論啊，又或者關注一啲弱勢社群，呢啲就係好典型佢見到嘅一啲有效或者善治嘅模式。咁我都提出咗一啲嘅即係關於殖民主義嗰啲批問題嗰啲批評啦。咁維利應該仲有啲嘢想繼續補充我，都聽你繼續講下先。 係啊，其實頭先你第一個即係歸納殖民地管治嘅觀點，就係一個剝削型嘅管治方式， 經濟掠奪 係啦，經濟掠奪啦。咁但係其實係咪一定係經濟掠奪？呢個係必然嘅。即係其實頭先我相信黃生已經有講過，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香港同英國其實喺經濟上係打對台。咁如果喺呢個打對台嘅情況底下，英國係咪剝削緊香港？其實可能分分鐘調翻轉都唔定。即係英國佢哋嗰陣時本土係有呢種咁嘅諗法，係話英國係咪香港你哋嘅貨品太平啊！你哋剝削緊我哋工人本身應該有嘅薪金。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其實殖民地管治邊個剝削邊個，其實係未知之數。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點解會出現咗呢種殖民地管治一定係經濟掠奪型嘅手段咧？咁其實係1960年代喺馬克思左翼呢批嘅喺殖民地底下生活嘅人咧，佢哋嘅經驗嚟。咁但係呢啲經驗係咪一定可以 generalize 出嚟，就係放諸所有殖民地都係咧？未必嘅。而因為好多時呢啲嘅經驗咧，都係嚟自於非洲。咁非洲當然啦，我哋都知道喺唔單止英國啦、法國等等其他嘅殖民地嘅國家，本身喺非洲因為真係有做好多嘅掠奪，因為佢哋要攞好多嘅物資啦，甚至乎剝削佢哋嘅市場等等。咁的確喺非洲嘅經驗可能都係啱，但係如果我哋放翻去亞洲，甚至乎可能我比較熟啲啦，香港，我哋會發現未必嘅，因為我哋舉個例子就好，即係好清晰可以話俾大家聽。喺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歷任好多嘅總督，即係除咗麥英之外啦，講緊嘅係大量子啦、麥理浩啦，甚至乎較早之前嘅葛倫雄等等，佢哋其實每一次佢哋嘅 term 完嘅時候咧，好多嘅市民咧都會要求佢哋係繼續管治。咁呢個説明到咩俾大家聽咧？殖民地嘅官員其實會係得到殖民地佢哋人民愛戴。之餘，其實講到一個例子就係麥理浩佢離任嘅時候咧，其實香港佢係會當時候香港有好多嘅出版社係特登出咗一本賀字俾麥理浩。咁呢個都係説明咗啲乜嘢咧？就係、是一個殖民地官員，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其實佢唔一定係剝削嘅行為，佢可以係一個善治行為，帶到一啲嘅新嘅概念俾大家，甚至乎我哋喺我哋今時今日，我哋成日都強調香港要維持繁榮穩定。咁呢兩個字其實喺麥理浩嘅書信底下咧，即係佢喺自己嘅私人書信翻 FCO 嘅書信底下，佢自己都好強調一樣嘢，而佢亦都灌輸咗呢個觀念俾當時候殖民地嘅香港， 所以良好管治冇種族疆界， 係啦，係冇種族疆界，甚至乎其實呢種嘅殖民地嘅經驗咧，可以影響到今時今日添嘅。 或者我講下麥理浩嘅時候一個故仔，喺麥理浩七十年代中期嘅時候咧，係開放咗立法會咧，係揾一啲非官守議員咧入去立法會嗰度咧，係做議員俾意見嘅。我諗咧，可能社會上好多人都會記得。有一位王林先生，佢就係九巴嘅車站長啦。咁麥理浩就揾佢。但我想講咧，係佢同期入去嘅另外一個，社會上可能唔好多人記得佢。佢一個女牧師嚟嘅，咁佢一個英國人係班助士。 咁麥理浩向佢招手，揾佢入去，而班佐士肯做嘅原因係咩呢？原來班佐士佢五十年代咧已經嚟到香港傳教，喺學校度教書，跟住咧喺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喺觀塘咧開一間女子學校。咁、其實嗰間學校咧實際上咧其實係一個嘅工業學校嚟嘅，不過個名咧就唔係工業學校咁解嘅啫。咁啊教嘅學生咧其實全部都係好草根階層，佢個心係真係想咧係去關顧一班冇書讀嘅女仔，希望能夠改變佢哋。咁亦都因為佢持之以恆咁做咧，咁所以佢對個社會有好深刻嘅認識。麥理浩就睇中佢呢一方面嘅優勢，所以就揾咗佢入去，就住政府多施政上面提供意見。我諗即係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唔係好多人留意到嘅一個故事，但係我諗香港歷史應該要記住呢個人。 明顯係聽即係民意嘅，或者聽人民反胃嘅一個行為啦。我哋聽咗好多善治或者善政一啲嘅意義啊，或者佢嗰個模式所在。咁啊，但係大家都可能對暴政啊、失治啊呢啲咁興趣仲大啲啊，係嘛？即係啲暴君啊、失治啊啲。你兩位又可以講下。 頭先阿維你講嘅嗰個故事咧，即係譬如話一啲港督佢被委任嚟到香港個管治，香港嘅市民係冇得揀，因為佢被委任嚟。咁但係其實呢個就已經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嘅開始。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所謂頭先我哋講失治或者暴政，其實暴政同善政係真係一線之差。即係諗下，如果睇翻中國古代嘅歷史，嗰、那個王子即係、就是、個細太子被要求繼位。先唔好理佢想定唔想先啦，我哋之前好多集都討論過好多，即係唔想做皇帝大髀，我都想金銮殿嘅一啲過往。但係當你喺冇得避暑冇自由嘅情況底下，被委任咗一個重任，但你應該要同時即刻想像就係、是、平民百姓都係喺冇得揀嘅情況底下接受你係我嘅領袖。咁所以我覺得一個真係，如果我哋用翻中國傳統睇作為一個政治領袖，我哋講緊大學入面講修齊治平，其實一個君主係或者領袖係應該可以作為一個榜樣去感化到啲平民百姓。先唔好講到咁偉大啦，第一件事你要做咩先？你係一個唔係萬民選出嚟嘅人，你第一步要做嘅就係我梗係要做善政啦，係咪？因為其實我哋個暴政係原罪嚟㗎，因為唔係我揀你出嚟㗎嘛，係你無端端呃咗俾我㗎嘛。咁你管治我嘅時候，如果你仲唔聽我嘅說話，仲要用你自己嘅個人意志去凌駕群眾嘅意志，我覺得就真係好悲哀。呢、這個已經係一個暴政。你點睇？ 即係其實我哋有時講開暴政啊，就諗起暴君。咁啲暴君咧，我哋非常之咧要好小心嘅一件事，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接受咗，尤其是傳統中國嘅歷史論述，咁就係往往一個朝代滅亡咧就要有人負責嘅。嗰、個唔係暴君咧，就係、是、嗰個奸妃。就搞到係就話嗰個宦官嗰個 外戚負責啦。 總之所有人咧，即係一定係壞人。但係咧，我哋即係譬如我自己做明史嘅研究咧，比較深入啲啦，就會去諗明朝最後嘅亡國之君崇祯皇帝，唔係真係一個好似傳統論述咁壞嘅人， 係啊， 起碼佢唔會奸人冇良，佢真係即係點啊？宿夜休勤， 係佢都唔係知道個社會有問題，努力地去做， 好好地去做，即係佢有好多，但係有好多政策，或者搖擺不定啊，或者可能做錯決定啊，或者佢真係可能被蒙蔽嘅，被蒙蔽嘅原因唔係因為啲人奸，而啲人怕死，即係可能真係唔想將個報告好好地去講真話俾個皇帝聽。咁以致咧，佢唔清楚一啲情況。不過咧，佢成個統治確實咧，就有啲好大嘅問題又喺背後。譬如係咩咧？譬如係我哋知道明朝北京城失陷，俾李自成攻陷之後，李自成喺個國家嘅倉庫裏面未必見到好多錢，但見到皇室嗰個內庫，居然係有好多好多嘅金錢喺度，意味住啲咩咧？就係當各地嘅將領、各地嘅官員話我哋唔夠錢打仗。我哋告急嘅時候，你皇帝你守住你啲錢，你就唔肯去即係去犧牲你自己可能對未來嗰個保障。 講明末一定講邊陣糧響出曬事，冇錢收。咁你呢個問題就係好有力。咁你自己揸住咁多錢， 搖響照響。咁但係自己有錢，恐怖嘅係咩呢？當統治嘅時候，佢係將個成個國家、將成個社會當係一家一姓嘅天下嚟到去睇。但係到國家社會有事嘅時候，佢唔會攞翻呢一個天下為公嘅心出嚟。即係去接濟翻個社會，呢個係先係最恐怖嘅地方。 係啊，即係所以其實，譬如我睇翻崇祯皇帝嘅例子咧，唔係呢個人立心做一個壞人啊，或者唔係佢嘅際遇啊，咁樣使到佢即係可能太過 冇選擇啦，咁樣即係唔係淨係咁樣？佢個問題係在於，往往係可能個優次唔係好清楚，或者可能佢守住佢唔係冇原則嘅，佢守住一啲好重要嘅原則，但係佢啲原則可能即係喺最初嘅時候就唔適合呢個時代嘅需要。 嗯 啊，咁啊，對最終嘅帶領到好壞嘅結果，咁所以即係呢，我哋睇到歷史嘅經驗就係見到好多嘅偶然，或者好多唔係壞人，但係做錯咗選擇，而帶嚟咗好惡劣嘅後果。 我每次睇歷史即係厄運嘅咧，就反而就唔係啲亡國之君，我睇嗰啲咩大治啊、治世啊嗰啲咁嘅明君，我見到嗰啲咩乾隆十大征啊、十全老人啊，有邊度有贏邊度啊，每次征伐啊嗰啲，我就諗起死好多人，即係睇歷史用今日嘅眼光諗嘅話，你會發覺呢啲嘅征服係有冇意義嘅咧？即係你話你打嗰啲方嗰啲地方死咁多人，甚至乎有一種可以叫種族屠殺或者種族滅絕嘅方式去處理一個地方，係咪可以解決啲任何問題咧？即係其實我每一次諗嘅時候就會覺得呢啲先係真正嘅暴政。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所以好想做好多嘢啊，好想建立軍功嘅一啲人，反而先至係恐怖嘅一啲皇帝。 即係我諗，除咗係錢之外咧，就而一路傾嘅時候咧，就講到係權。 嗯， 即係好多嘅領導人咧，其實或者係領袖咧，佢睇權睇得好大，佢為咗要鞏固自己嘅影響力，或者係要鞏固佢嘅勢力咧，往往就喺歷史上常有嘅係拉一把打一把。咁啊，英國人又會咁做。我哋話佢管印度嘅時候，最犀利嗰三個就叫 divide and rule，即係分而治之咁樣啊。咁或者其實喺我哋今日嘅社會，我哋都會見到。唔同嘅地方嘅領導人都會為咗自己嘅一啲嘅所想達到嘅權力咧，可能佢會挑動一啲民粹主義，透過去一啲爭取咗一啲人強力嘅支持。譬如最簡單嘅例子，睇而家美國嘅總統，最近即係有一啲嘅種族嘅一啲嘅衝突咁樣，佢對於點樣去面對種族衝突呢件事，其實佢都係擺嚟擺去。個目的就係佢其實係揾緊一個位，去點樣去煽動或者去鼓動一批力量去鞏固嘅影響力。所以我估即係喺歷史入面我哋睇到嘅就係可能錢之外就係權，權用得唔好真係好傷。 咁所以我諗其實我哋作為歷史學家，即係而家我哋特別，如果萬一我哋要去處理嘅一個當代史嘅課題嘅時候咧，即係頭先阿黃生都提到，譬如好似而家美國總統佢牽涉佢嘅相關嘅資料，其實可能已經唔係純粹喺一個檔案啦，或者係我哋傳統認知嘅可能一啲史料上面，反而係遍佈於網絡，好多唔同地方好濕濕碎碎嘅東西。所以做今時今日嘅歷史學家去處理歷史問題，其實係相當之痛苦，因為你要研究，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嘅善政啊，或者頭先我哋講嗰啲暴政。如果你講古代好簡單嘅，我攞本《資治通鑑》啊，《新舊唐書》出嚟睇，咁唐代基本上已經喺曬度啦，係咪啊？但如果我哋而家係處理一個當代史嘅問題嘅時候，你係要認真去考慮各派各黨嘅意見嘅時候，咁我哋究竟要點樣入手咧？即係我哋睇嘅資料係啲咩嘢咧？可能係喺平台上面噶啦、檔案啦、newspaper 啦、報刊啦、各樣，甚至乎周圍行過嘅某一個人，佢對呢件事提過嘅其中一個意見，可能都係值得我哋參考。 係係，當我哋話如果講到即係要研究美國而家依刻嘅話咧，可能要上 Twitter 咧就多過咧就睇報紙啊嘛。但係佢上 Twitter 嘅時候咧，又會打錯字啊，又會睇埋嗰啲， 又會睇埋啲唔應該睇嘅嘢。 各位好，大家嚟到咧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咁系今集嘅最后一节，亦都系今日系列嘅最后一节。 咁短嘅呢个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 又系讲拜拜 拜拜。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即系一啲失字或者一啲暴政嘅呢个问题，咁亦都提到一啲暴政或者失字有啲好基本嘅一啲嘅元素啦。咁即系正话我亦都讲到所谓嘅即系经济掠夺嘅殖民地嘅一啲部分。咁我都可以讲嘅，譬如话我哋成日都可能讲帝国主义呢个观点啊，即系帝国主义咧，即系成日都讲嘅一睇个书嘅书咧，就有一句嘅就系为扩张而扩张，即系话咧佢嗰个扩张系冇办法自制嘅，即系话咧外边嘅殖民地咧，反而咧系挟持住个本国，必须要继续扩张嚟维持嗰个结构嘅完整，同埋继续佢嗰个经济掠夺。咁所以佢冇办法唔扩张，而佢一收缩嘅时候咧，佢帝国就会散嘅。咁出名或者更加善强劲嘅例子就未必系英国，而系西班牙。西班牙南美嘅成个 嘅 经济掠夺，挖以挖掘原材料，运白银，以运送黑奴， 去南美洲，非洲黑奴運去南美洲呢一種嘅，即係同埋即係以病本，佢唔想啊，但係 送出去嘅 病毒，輸出病毒，消滅咗南美嘅原住民嘅呢種嘅殖民地係最典型嘅惡政或者暴政嘅一個例子。咁我哋可以見到就係呢一種嘅失治咧，對於嗰個國家嚟講未必係壞事，因為對於佢哋講咧係賺取咗大量嘅錢財啦，令到西班牙成為第一個日不落帝國啊，俾即係其實最早叫日不落就係西班牙。咁所以我哋可以講咧，暴政同一個國家成唔成功咧，其實係應該分開討論，即係未必係等掛一個等號。 咪一個國家佢成唔成功，其實啊個政權可以維持。或者可能佢軍事上可以做到好張狂嘅，咁但係佢百姓可以生活得好差，係啊呢樣嘢，我覺得就係要好小心。我尤其是睇歷史好多嘅例子，頭先卓然你提過乾隆皇帝嗰時，可能清朝極盛，但極盛點咧，即刻就好多叛亂出現，百姓生活水深火熱。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睇翻歷史嘅例子啦，即係講暴政啦，其實。即係真係要好注意嘅一樣嘢咧，就係唔需要一個好壞嘅角色啊！咁但係我哋可能就要好留意咧，係唔係同百姓嘅需要係所有施政係掛鈎？要聽民意啊！或者你最譬如我睇緊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最大嘅問題就係會覺得嗰啲反佢嘅嗰啲農民叛亂就係壞人，就要將佢哋剿滅。啊，即係可能唔剿滅都即係安撫，但係即係永遠都係以剿滅為主 嘅。 咁最終佢嘅結論都係呢班人要全部消滅曬。咁點咧？於是乎咪更多人反佢咯。咁呢、這個即係好惡性嘅循環。我希望即係未來嘅統治者可以好 領袖應該要多啲心思呢一樣嘢。 但我就舉一個即係。舉一個例子咧，就係希特拉，大家都知佢上台係通過民選上台。咁而其實佢30年代德國咧，亦都係有一個經濟奇蹟嘅，即係佢創咗嗰個強經濟奇蹟。咁上一次羅教授你都講過嘅，就係所謂嘅即係聽嗰個民意，佢都好聽民意，同埋佢亦都成功煽動到，或者成功用到嗰個所謂民粹或者種族主義嘅問題，你創造咗一個大敵人猶太人。同埋令帶佢上去一個獨裁嘅一個統治，其實呢個例子係即係呢個歐洲嘅一個咁寶貴、咁即係代價高昂的經驗，其實俾到我哋一個好大嘅啟示，就係話第一佢可以係一個好強嘅經濟奇蹟嘅結果，第二就係佢可能係民選出嚟嘅，即係佢係民主體制誕生嘅一個人，第三就係佢可能係最初嘅時候佢係一個善政嘅代名詞，佢亦都係。唔止係德國覺得係善政，係成個歐洲都認為佢係典範。 啲老人家咧同我講，喺英國嘅老人家同我講咧，就係佢哋細個嗰時候，30年代嘅時候咧，係啲屋企人係送佢哋德國留學嘅，因為德國最好同埋最先進。 因為出名到當時工人可以包咗一個遊艇，佢係官方有一個遊艇送佢哋去旅行嘅。咁啊，即係驚人啊！你諗下，而家香港有出幾廿個遊輪送啲香港工人去旅行，咁你點會唔會當你神啫？你一定係明君啦，係嘛？咁但係。佢最後係嘛？佢收集咗咁多民心、咁多民意，結果係嘛？就係攞去起坦克啊！收集咁多錢，諗住起甲蟲車，結果就係起坦克去消滅佢身邊嘅人。咁所以即係所謂嗰個暴政會唔會係由善政做起點，或者表面上嘅和平，其實係咪佢後面有更大嘅目標咧？因為依個真係喺善政同暴政入邊都係一個辯證嘅關係。 所以我諗個人嘅質素最緊要咯。説到尾。因為其實暴政可以好多方法產生噶嘛，專制係一種啦，但係過分嘅民主或者即係頭先都講咗，譬如希特拉真係有一個民選出嚟嘅，咁一個民主都可以製造一個暴政嘅人。咁所以 講到你話即係人嘅質素咧，都唔係個個會做特首，個個會做總統，一個個做首相。咁我就即刻諗起一個故仔，係我以前一個學生講翻俾我聽，咁亦都俾我或者扣下題啦。今日講歷史展望啊，歷史點樣教佢做一個好人？佢做一個題目係冇人明白佢點解要做嗰個題目。佢總之就係做咗個題目咧，就係講傳教士。花好多時間走去研究一個傳教士點樣落一個窮鄉僻壤嗰度去傳教。咁跟住然之後，可能佢係一個宗教徒啦，咁所以有啲嘅啟發。但係令佢最深啟發咧，都係佢跟住出去做嘢。跟住咧，佢可能有一種宗教嘅熱誠，所以咧佢就走咗去一個嘅國際嘅一個慈善組織。去做一啲扶贫嘅工作，去到亚洲一啲好贫穷嘅地方，佢一路做嘅时候，佢发觉佢就做咗嗰个传教士。点解我会唔信当地嘅人呢？佢做论文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啲传教士 會咁白人嘅負擔，覺得佢先會明白乜嘢叫公平公正，以至到當佢去即係去做好多嘅，譬如起教堂啊，佢會點樣唔信嗰啲嘅信徒啊，或者有好多去猜度去防範佢哋嘅地方。但係當佢去做到一啲扶貧嘅工作嘅時候，佢發覺點解佢心態上面會同當日嘅傳教士係咁似嘅呢？點解我會選擇唔信嗰個嘅當地嘅村民呢？啲村民明明見到我為佢做好嘢嘅喎，跟住另一個層次，俾佢好深，再一個好深刻嘅體會係咩呢？就係佢覺得，哎呀，點解個傳教士咁好心，會同個差會鬧交嘅？個差會唔係應該有個好良善嘅動機，要將嗰個福音、將個信仰去即係神愛世人啊嘛，送到去世界上各個地方。咁照計，好人、好事、好機構，一定好結果㗎。但係咁多鬧交嘅，佢睇嗰啲檔案嘅時候，佢唔能夠相信。直至到佢做嗰扶贫工作嘅时候，佢觉得点解佢会同佢个老板，同佢差派佢出去机构有咁多嘅争拗？原来大家都冇错。原来嗰个机构都系为咗维护个机构嘅好处。那个我哋嗰个毕业生，佢都系为咗去从嗰个嘅个扶贫嘅工作做得好啲。但俾嗰个好深刻嘅体会就系话，哦，原来历史某个程度上系有个遮盖。佢都要好做完呢個研究，再去呢個咁嘅工作環境。好似頭先大家講啊，歷史我哋唔會去翻同一個河流，同一個場景嘅兩次，但係有一個接近嘅環境，佢去負責一個扶貧嘅過程， 切身處地做過， 有一個參考。 咁然之後佢就好深刻去諗，講翻就係人嘅質素，點樣做一個好嘅領導，喺同嗰個差會，即係派佢出去嘅個差會，點樣取得一個平衡。同當地嘅村民點樣取得平衡？佢呢個經驗好寶貴。之後佢同我講，讀歷史真 係 有價值。 我必須要講多一個例子嘅，就係遠藤周作。我哋之前講嘅《沉默》，其實另外有一個小説叫《深河》。深河咧古仔咧非常簡單，佢其中一節即係講，就係佢最初嘅時候咧，佢個主角去到印度旅行嘅時候咧，佢講呢一個基督教徒，佢就已經被即係踢離咗嘅。咁佢咧就幫嗰啲咧去行河啊。即係臨死病死去恆河嗰啲人咧，就幫佢孭佢掉落恆河。咁大家知道恆河水葬其實係印度教嘅儀式嚟嘅，咁但係佢係幫佢未死，佢幫佢孭過，或者佢死咗佢幫佢孭落去。咁即係簡單去幫印度教做事，但其實佢基督徒。咁呢一個咧，佢最初就係呢一度。咁遠藤周作好虔誠嘅教徒，咁佢就話呢個有基督宗教反省。而家就問呢個人，其實佢係真正嘅教徒啊，定系其實佢先係即系佢做緊一啲係違教嘅事定係信教嘅事？咁呢個就係信仰之間嘅出個，都係回應緊即系教授你嗰個嘅故仔，即係有意思嘅故仔。我問大家一條問題，即系節目都到尾聲，咁啊去到即系所謂歷史嘅展望嘅問題，咁大家都講下，即系大家對無論係香港又好，或者對世界或者對任何地方好，即係用歷史嘅角度，即系大家有冇啲咩展望或者冇啲咩想法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嗱，而家今日咧，我哋可以話係一個知識爆炸嘅時代，啲資訊已經多到咧，我哋一個作為個人咧，唔可能處理到嘅一個地步。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淨係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做翻史學嘅，好似手工業嘅製作咧，就唔可能咧與時並進，或者根本可能未來好多問題，我淨係可以講到意見嘅啫。但係咧，就唔可以將個實情咧處理到。咁所以即係未來會點樣走咧？我哋已經有啲人做緊啦，就係可能係運用多啲嘅科技。即係譬如可能將過去嘅信息作為大數據咁樣去分析，咁可能透過人工智能啊，或者電腦嘅一啲程式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係一啲數學嘅運算模式啊，可能計 probability 咁嚟到去咧，即係處理史料，咁啊同埋咧從中作出貢獻或者一啲意見。歷史學家嘅角色咯，就係喺咁多可能性或者係咁多嘅指向裏面咧，去揾出最可能嘅一條出嚟。咁啊，呢個可能係我哋未來做歷史學嘅一個方向啦。 嗱，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歷史學俾到展望香港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嗰個態度。嗰個咩態度呢？就係根據事實說話。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喺香港好多即係以觀點行先啦，觀即係立場行先嘅言論，甚至乎一啲嘅文章。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好多意氣之爭。而我哋歷史學訓練到我哋嘅，除咗係批判思考之外，更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根據事實說話，幾多分事實講幾多分說話。而我相信喺即係我哋可以運用到呢種咁嘅歷史嘅 方法啦，甚至乎一個智慧咧，係可以解決到好多而家今時今日香港面對嘅意氣之爭。 我諗咧，就我好希望能夠咧個社會多注重歷史教育，因為歷史教育係幫我哋做個好人。更加重要嘅就係幫你問啱一個問題，認識嗰個社會，認識嗰個嘅政治社會各個方面嘅問題。 嗯，黃生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歷史讀歷史其實就係學做人。呢個都係我自己一個一直以嚟對於歷史嘅信念。咁啊，對我嚟講，其實歷史學而家已經發展得好快，即係快到咧，我覺得一路追住佢，其實都幾有一種透不過氣嘅感覺。咁如果作為一個繼續去研究歷史啦，如果我哋都我諗在座可能咁多位都會將歷史作為我哋終身嘅職志，就算有一日我哋唔喺呢個工作入邊，歷史仍然係會陪伴住我哋，無論喺繼續學習閱讀上邊。作為一個歷史讀歷史嘅人，我希望如果我將來仲可以繼續的話，我希望我能夠本住好似今日我哋呢個題咁樣，就係、是。如果我哋遇到一啲真係不公嘅事，我哋要照直咁寫出嚟，好以為你咁講啦，我哋有事實有觀點。如果我哋應該要真嘅事，我哋都應該要本住歷史學家嘅立場技巧去將佢演繹出嚟。 其實我哋今日喺成個討論裏面咧，好重要嘅就係話人類咧有冇辦法喺經驗裏面獲取知識。咁啊，一條河流唔可以經歷兩次啦。但其實我始終相信咧，人係可以通過經驗去獲取知識。所以文史哲咧呢啲嘅部分，永遠都係人生嘅經驗裏面好重要的部分，係應該獲得保留同埋大家去討論多啲。咁啊，時間咧就到尾聲啦，希望大家喺任何地方都可以繼續討論歷史。再見。Thank you.